大家好 ，Hello， 如是我慢， 系我哋交代一下今日谭博变咗唔同样，瘦咗个原因啦，我哋讲讲。谭博因为好忙，因为佢教书咁样，咁咧佢时间分配唔到，咁所以咧就喺众多嘅节目里面咧，佢基本上都停晒咁样，暂时就可能大家听唔到佢把声住啦。 咁啊，有少少可惜啦，不过就唔紧要。節目我哋繼續，今日我哋講嘅咧就有少少靈異， 好 juicy， 就巫蠱。嗱，巫呢一樣嘢咧就自古以來啦，真係自古以來任 巫女 係啦，巫婆個巫啊，就自古以來真係乜嘢都有噶啦，即係咩地方都有。 係，我哋想咩地方都有。 係，嗱，你東南亞啦，中國嘅南方啦。 苗族啦， 系苗族啊，南方多啊，楚国啦，即系春秋战国时嘅楚国啦，甚至南美洲嗰边咧都系有嘅，非洲亦都好多噶。到今时今日都仲有喎，有个特色咧就系佢哋多数咧系天气比较温热潮湿嘅地方，就特别多呢啲 多蛇虫鼠蚁嘅地方。 系啦，可能系多毒气啊，多蛇虫鼠蚁啊，或者是他可能有些特殊的能量啊等等，到现在今天都没办法解释得到的。 是你听过什么 juicy 的 juicy？ 我们可以由历史的大 你自己都没有中过啦，你 我明白，我 健在是不是 健在也都不真的不要中啊，大佬这些东西也都不要主动去搞。 你信不信有这些东西呢？ 我信有的， 你信有， 但绝对要避免去碰它，你要知道听过没所谓， 即是敬巫蠱而远之。 是啦，咁啊，嗰个巫咁啊，大家知道巫师啦，好多时系作法啦咁。咁啊，蠱字咧，嗱，我哋中国嗰个蠱字，喂，蠱惑仔个蠱，或者我哋中国香港人讲整蠱嗰个蠱咧，个蠱字都好形象噶， 系， 个虫字喺上面，下低个器皿， 系。 是培養一種毒蟲嘛，將不同類型的毒蟲扔在一個大器皿那裡， 讓他們自相殘殺。 沒錯了，吃到這麼上下呢，剩下一條或者幾條特別 毒的。打開，咦，你的死剩種種在裡面，是就是你了。 是的，特別毒，特別強壯的。接著呢，就利用這些特別毒、特別強壯的產卵，然後將這些無色、無味、無臭的卵呢就放落去你想害嘅人嘅食物嗰度，哇！講起都不寒噶啦，啊，真係好陰毒噶呢招嚇。咁佢唔覺意食咗落肚咧，咁佢喺佢嘅身體面孵化咧，就會咬噬嗰個受害者嘅五臟六腑，然後咧就好痛苦地死去。 係。 咁如果有啲識得作法嘅咧，甚至用佢唔同嘅方式睺佢某個時段先至。孵化、毒化、都有的。咁咧，佢哋身落毒嘅人身上咧都有解藥嘅。例如啊，有個好多傳聞啦，啲女仔啊，你去到啲苗族地方或者東南亞地方，見到個女仔哇靚喎，啊咁啊，唉溝佢啦，唉你應承咗佢幾時翻嚟啊？好啦，咁咧你就應承佢幾時翻嚟？咦未到，你就揦嘢，因為佢之前已經落咗啲嘢。如果你準時翻去咧。他會不覺地給你解藥吃了，你如果不回去他給不到解藥的話呢， 你就糟糕了， 今次就糟到直了。 是啦，今次糟糕了。喂，那呢，但如果這樣說，科學解釋的話呢，就是說這個女仔有能力呢令到那種毒蟲的卵在她身體是屬於怎麼說潛藏在她身體裡面呢，處於一個叫做潛伏期，不孵化，咁咧夠鐘啊死仆街，你仲唔翻嚟咧？咁樣先孵嘅，咁樣，跟住一孵咧，你就哇痛苦咯。我哋講偏少少啦，就係、是、咧，我成日都叫人睇依一個叫做《Monsters Inside Me》，佢係一個 documentary 嚟嘅。但依個 documentary 咧，當然係即係邪惡嘅美帝拍噶啦，咁樣，就係咧世界各地，但好多其實係你估唔到嘅歐美國家咧。他們遇到一些奇怪的蟲，寄生蟲，可能你走去露了個形，我聽到一個很恐怖的，拉遠一點，就是他走去露營這樣，那就覺得被東西咬，這樣咬咬咬咬完之後沒有東西，回到去在美國的，回到去之後隔了整個星期就開始發燒，周身不妥當，很痕，而且他覺得痕不是一個地方痕，而是覺得所有皮膚下面都有東西在爛。 跟住咧佢不停咁拗拗到咧皮，即係皮破血流咧，但係都見唔到乜嘢。再隔多一排，佢不斷咁睇醫生，醫生不斷咁樣話冇嘢喎，冇嘢喎咁樣，俾消炎藥佢食啦，咁樣食咗，但係依然都係咁，同埋個痕越嚟越嚴重，直到咧佢發現咧。皮膚下面有一個個好似脓包咁樣，一個個泡咁樣生咗出嚟咧，跟住咧見到啲泡裡面有嘢喐啊！哇！就係嗰啲蟲咧喺佢皮膚底下孵化，跟住有一晚佢瞓瞓下咧，淨有一個爆開咗，就有蟲生出嚟。哇！救命！ 咁恐怖， 直成異形咁樣樣啊！但佢唔係爆肚出，佢係啲皮膚嘅面積有好無數咁多個，有相睇勁恐怖。所以這個咧。可能他就是那晚去露營，其實他是丟了個女仔，跟住被人落了港頭，只不過他在故事裡面沒有說出來的。 會不會？我幻想。會不會是呢？因為美國就比較少聽到這些， 是 多數是一些。 但其實那個古文明呢，即他們本身啊，他們的 Red Indian 啫，印第安人是亦都有的。 有。 是的。 每一個地方都有的。包括以很久之前，我1980年代的巴西的民選總統上任沒多久，都未上任，人家說你70多歲當選總統行不行啊？他說怕什麼，鄧小平老過我啦，當時沒等80多歲。是的，你串吧，然後沒多久就突然間說有病，然後就死了。有人就說是他被人落了槓，因為南美洲據說都很多這些的。呢啲會唔會因為降頭牽涉到政治呢？咁啊，呢個冇證據證明啦。不過咧，喺中國古代咧就真係有噶， 最有一個好出名嘅例子， 漢武帝。 我哋上一集咧喺決戰中華，我哋咪講啊皇后吊頸嘅，係 咯， 依個皇后真係吊頸啦，衛子夫。 衛子夫好出名，衛子夫本來係一個歌妓嚟噶嘛。 漢 武帝咧就不論出生靚嘅。我就 我中意， 我中意啦，做個皇后咁啊點啫？ 喺佢家姐嘅嗰個府邸裡面，見到佢嘅歌舞表演， 係啦， 愛上咗， 愛上咗，咁啊， 正啊！ 後來變成皇后啦，咁啊到武帝晚年啦，咁啊冇，咁啊嗰陣時咧，漢武帝都就快死噶啦，咁身體健康梗係越嚟越差啦。咁佢本身咧，漢武帝就好即係迷信方術啊，怪力亂神嗰啲嘢噶。咁身體越嚟越差，佢就成日疑神疑鬼，覺得有人想害佢。咁啊，身邊啲奸臣咧，又成日話咧，梗係啦，有人向你做蠱啊，整蠱你啊，落巫術啊等等。咁啊，越嚟越信有呢啲嘢。咁啊，咁啱咧，佢後宮嗰啲妃嬪咧就要爭寵， 係 就好多人咧知道佢信巫蠱啊，咁啊就做好多古古怪怪嘅巫術。希望吸引武帝嚟寵幸佢，亦向其他競爭對手施巫術去詛咒對方。結果咧就成個當時嗰個皇宮叫未央宮啊，就亂曬大龍，周圍都係呢度有鬼，嗰度有蠱，呢度有巫啊。咁啊，後來咧武帝就一不斷成日去揾人清呢啲巫蠱啊，牽連嘅人咧都要數以萬計嘅。咁後來咧，漢武帝就寵信咗一個叫做我哋而家叫奸臣啦，叫江充。 江充係 呢個江充咧，就得罪咗太子。咁啊，太子咧嗱，因為太子啊做咗好多年太子噶啦，咁武帝又長命，好多時咧。 同埋個太子佢係名正言順嘅喎，因為佢阿媽就係正宮 皇后。衛子夫嘅衛皇后衛子夫嘅仔。 係啦，佢嫡生嘅喎，係咪？ 因為通常咧。太子啊，中國歷史上係咁啊，立太子如果做得太耐，個皇帝太長命咧，就會有權力鬥爭噶。因為太子已經準備繼位，佢已經慢慢喺佢身邊形成咗一班嘅重臣。咁啊，準備隨時要繼位嘅。而皇帝又未死，老皇帝未死，咁佢身邊嗰啲咧又有另一班人。咁咧，其他大臣咧任兩邊都唔能夠得罪，因為呢個而家係皇帝，將來嗰個嘅皇帝，結果咧。 中國式政治 係啦，中國式政治就會形成一個好錯綜複雜嘅權力，慢慢形成一種權力鬥爭噶。咁啊，武帝咧就寵信嗰個江充，江充咧就想乘機陷害太子，因為驚住武帝一死佢就冚家富貴噶啦嘛。啊，咁咧就話太子咧無陷皇帝，跟住咧武帝就揾江充去未央宮啊、長安嗰度咧周圍搜刮呢啲 無辜的證據。 這個江聰他本身是一個術士來的，即是我們叫做方士，即是他本身是識一些東西的，即是我們經常都笑人家，我怎麼搞錯，你媽邊怎麼會被那個陳乜聰騙的，這樣即是你咁叻係嘛？你英明神武，你老公走咗，咁你都可以咧繼承個王朝咧嚇個生意 empire 啦，可以經營得有聲有色啊，千幾億身家，你點會咁蠢嘅咁樣？但係咧，我私底下聽過人哋講咧，其實咧呢、這個陳乜聰係有啲計嘅。陳乜聰咧喺咁多年裏面咧，即係除咗按摩有一手之外咧，佢有啲方法咧係幫呢位媽邊咧當時啊排憂解難嘅。我舉一個很快的例子，就是呢說那時候很多這個內地的人就來到又說自己是誰誰的，你明白嗎？ 知道 誰誰的親屬 有關係啦，總之就 是啦，那呢我就可以幫你搞定這件事的。你不要以為是那時候的大陸和現在香港才是這樣，是今時今日都是這樣。 是啊， 我聽過一些很有錢的大企業家呢，在內地有些事不如意呢，都成日都會有些內地的人呢自稱他不是官員，但他就說他是誰誰派來的，我是習總書記的即幕僚，是啦，那呢其實呢我們習總書記呢就知道你受了委屈，那不方便當面幫你平息這件事，不過現在我可以這樣做，那呢你過著一個行使我們需要的行政費用，哇，數以億計嘅喎，咁想當年媽邊咧遇到一個咁嘅情況，咁咧就係咧有人嚟到咧就自稱話係一個鄧老嘅人， 鄧老添， 鄧老嘅人，咁嗰陣時咧好簡單啊嘛，你有依個需要嘅時候，需要就會被利用嘅，OK， when there is a need， OK， there is something to feed the need 咁樣，咁咧嗰個人咧就話嗱，而家我哋知道你一個官司，增產風波嘛，咁咧我哋可以安排到俾你勝算嘅，冇問題。嗱，咁但係咧，我哋祖國就需要你嘅貢獻。你知道我哋而家發展緊經濟，我哋咧需要一個咧好多嘅經費咧去為人民服務，籌組依一個唔同嘅基建項目咁樣。咁咧當然就係要佢大筆咁樣，即係好似唔知幾多億咁啊，即係兩三億咁啊。咁兩三億。明明，但如果贏了個官司，千幾億， 係咯，比得過啊！ 比得過嗱，如果係真嘅，梗係比得過啦，係咪？咁呢個時候咧，據聞媽邊就好頭痕，媽邊就哎呀點咧？如果係真嘅，我唔俾佢撲街喎，但係我輸 Q 緊嗰場官司，係嘛？講到有文有路嘅，中南海邊度出入啊，即係好似好熟咁樣樣，鄧老啊點點點啊咁樣嚇，跟咗佢幾十年㗎啦，咁樣家臣嚟嘅，包衣家奴嚟嘅咁樣。咁但係咧，如果佢係假嘅，喂兩三億都係錢啦、啊，大佬啱唔啱？我有錢就有錢啦、啊，我俾嗰班咁嘅即係劉英嘅律師團隊啊，都唔使俾到咁多啊，分分鐘係嘛？咁點咧？呢、這個時候據聞咧，阿陳聰咧 ，OK， 陳乜聰咧，就同佢講：，唉，冇問題啊，咁樣啊，小姐，我幫你解決啦，咁樣。咁啊，以為佢作法幫佢解決，哦，原來唔係。就係咧，再下一次同依一個人阿鄧老嘅家臣啊自稱啊見面嘅時候咧，就話啊沒關係啊，可以可以，啊沒關係，我們全安排好了咁樣啊，那個您打個電話啊給鄧老，讓我跟他講說啊，表示我們的誠意啊，然後呢，我們下次上去中南海的時候，我們有機會可能拜訪一下。 哇！你咁神奇嘅，你現場聽到 係啊咁樣，跟住咧嗰條友咧就鄧老現在在忙啊，不方便接電話咁樣。咁就已經穿咗啦，跟住呢個時候咧，咁啊陳聰仲話：，哎，啊，沒關係，沒關係，啊，那個鄧老睡醒了，休息好了，啊，心情好了，我們再充電話，啊，你知道啦，錢那麼多，我也是按組織的意思辦事哈，咁樣，咁咧，所以咧，你俾我打個電話過去啦，咁樣，我要親自交代，等咧我老闆安心，啲錢已經安排好啦，我哋即刻準備過數噶啦，你等鄧老方便，我哋通個電話得噶啦。咁啊，鄧老當然永遠冇出現啦。咁啲錢永遠都唔使過啦。咁情機亦都拆穿咗，原來呢條友係呃人噶啦，係咪？咁所以咧， 孖鞭就對陳聰咁信任啦，就並唔係真係單純佢識得變下嘢啊，叫你燒下銀紙啊咁樣。咁我相信阿江聰都有啲底仔。 啊，咁啊，江聰啊，即係講翻江聰啦。一陣一間你講啊，呢個呢位陳聰咧，我哋一間仲可以再跟進。 有陳聰同有江聰啊？ 啊，呢、這個唔係另一個電台主持叫陳聰。嗱，咁啊，頭先講到江聰咧，攞到呢、這個啊，接到。老皇帝、漢武帝啊，個命令咁啊，響未央宮啊長安搞到翻天覆地，而佢咧就話係佢每捉到人咧就嚴刑拷問，就一定要逼佢供出江聰心目中嘅對頭，就太將所有罪名一落太子嗰度，跟住咧就話響太子宮中咧就搜出最多無辜嘅公仔啊，公仔，啊咁咧。這個太子呢就想去向皇帝申訴，但當時皇帝呢、就向金泉宮，就不是在這個未央宮、被這個江聰的馬仔、那些就隔絕了。江聰去到迫於無奈的時候呢，就將這個、這個太子迫於無奈呢，就將這個江聰先下手為強殺了。是的，誰知武帝呢在身邊，即是江聰其他的黨羽呢，就向武帝說、這個太子起兵謀反。 是、武帝一聽謀反即刻 係啦，咁即係江聰啱啦，你殺埋江聰，而家仲謀反，即刻叫丞相帶兵入去嚇，同、要逮捕呢個太子。太子咧釋放囚徒啊，就同呢個武帝派嚟嘅兵嘅士兵咧就對抗，結果咧就混戰咗幾日喺長安，就死咗好多好多人啊。最後太子咧逼到走出走，帶埋兩個仔，即係兩個皇孫，武帝嘅兩個皇孫，太子兩個仔出走，最後咧都係搞到自殺。啊，呢、這個時候咧，佢個阿媽即係衛子夫衛皇后咧，亦都係逼到自殺。啊，咁之後咧過咗一年半載，漢武帝覺得唉最悔啦。後來咧， 其實我好好奇佢點樣後來會 find out 到嗱，即係咧漢武帝咧，亦都係中國歷史上咧。叫做英明神武的君主之一、即很慘，我覺得中國歷史呢很慘這麼長、但是呢你說英明神武的皇帝呢，喂，計埋佢嘅咯，計埋秦始皇嘅咯，唐太宗嘅咯，係嘛？你計埋依一啲落去咧，都係一隻手咁滯嘅啫，即五個 數數埋埋幾個啫， 係啊， 同埋都係冇軍添，佢哋根本就冇軍， 係啊，即係佢哋都唔係嗱。你話點解譬如清聖祖康熙咁計咧？佢用個聖字嘅喎，佢廟號可以，因為佢真係叫做冇瑕疵啊，佢個生命裡面。但係咧，你講話唐太宗係殺自己兄弟啦，逼自己老豆退位啦，係咪？漢武帝唔使講啦，個老婆啊仔俾佢逼死啦，係逼死嘅，係因為個形勢而令到佢死嘅。咁秦始皇唔使講啦嚇，即係秦始皇係到底 全家死曬添， 冚係啦，冷死全部死了咁樣。咁但係漢武帝點解咧都仲係有咁多 fans 啦？我哋咁講啦嚇，就係佢都會反省。比起今時今日，或者過去幾十年咧嘅你明啦嚇 ，OK， 都好嘅原因就係佢後來落咗個輪台罪己之詔噶嘛，係 啦， 嚇，即係佢自己反省咗，佢知道自己錯啦，咁同埋佢亦都勇於承擔佢嘅錯， 係， 包括佢嘅呢個好大喜功啦。窮車淑母啦，周圍打啦 ，OK， 打到匈奴走佬啦，咁呢個你算唔算係佢嘅功績咧？都算是的，但是 at what cost 的，我們經常都說個代價是什麼呢？即其實匈奴經常打你死的人，比起你這樣打回他死的人，其實未必條數是圍得過的這樣，但是喂起碼他反省先， 是， 但我很好奇他怎麼後來知道江聰是奸太子是忠呢？ 因為他江聰殺入這個長安那裡，周圍刮這個蒙古，製造太多太多的冤案，咁、而呢個冤案嘅最大冤案咧、冤案之中嘅冤案咧就係、太子，咁、江聰死咗、太子又死咗，咁嗰啲冤案一路一路蒲頭嘅時候咧，咁啊 touch 到武帝啦、因為我自己個仔都係本身最大冤案啊嘛，咁、我要呢個平反翻嘅時候咧，咁佢都會考慮翻自己嗰個感受嘅，所以最緊要就係喐到自己。等佢文革點解老等上嚟嘅時候，佢要即刻全部否定咧？因為文革喐到佢啊嘛。如果受害嘅人唔係武帝嘅皇家，而係其他一般平民咧，可能呢單嘢算數咯， 死幾十萬百姓啫，小事。 嗰陣時因為依一件事咧，我哋講巫蠱之亂咧，係死咗好多萬人嘅，唔係千啊萬。 頭尾四十幾萬㗎。 哇！係好多。 佢因為起兵互相殺嘅時候死好多啦，之後牽連嘅人亦都係太多太多啊！咁後來武帝自己亦都係追悔啊。 同埋依單嘢嘅裏面咧，有一個好 interesting 嘅 point 咧，就係咧江充佢唔係淨係純粹咧同太子有嚴隙咁簡單，佢亦都係一個政治投機嚟嘅。因為咧嗰陣時咧，漢武帝成日自誇，即係佢六個仔裏面啊，佢成日自誇咧就話咧劉弗陵即係佢最細嘅仔咧最似佢嘅。咁佢甚至亦都有講過咧，太子咧子不類父啊，即係個仔唔似我啊，即係冇我嘅霸氣啊，冇我嘅英明神武，總之唔似樣啊。OK， 咁佢好中意佢個細仔。咁嗰陣時江充嗰種政治投機就在於咧，佢覺得如果我可以咧幫助到 費立 咧，我就係功臣啦。因為還掂太子已經唔妥我噶啦，係咪？而嗰陣時咧，細仔啊，即係劉弗陵啦嚇，後來佢係繼位嘅，真係因為太子真係死咗咪陰公 ，OK？ 咁劉弗陵繼位咧，咁佢阿媽歐爾夫人當時已經係最得寵嘅，因為卫子夫老啦嘛。佢雖然係貴為皇后，但係佢已經乜 Q 都唔理，亦都唔攬權。雖然話係外戚，佢個家族啊，卫青啊，即係佢阿哥啦，係咪？阿哥冇講錯。 好似係佢細佬。 佢細佬係咪？卫青係卫子夫嘅。 大將軍卫青。 係啦，同埋另外仲有霍去病啦，啲全部都係藤楞瓜一紮。總之漢武帝身邊嘅重臣。外戚，但佢哋唔係專權嘅，好奇怪，即係唔算係專權嘅，唔同我哋。 或者喺武帝，因為佢個帝力太強咧，亦都專唔起個權。 係啦，咁所以依個 struggle 咧，我唔知道即係第二啲國家西方社會嗰個外戚專權嘅情況嚴唔嚴重啊？但係中國從來就係、是、對唔住我啲貓令到我分心，佢哋都打緊交，我而家好驚佢跌落嚟。咁咧就係、是。佢嗰個情況就係、是、你見到啲淨係下邊嗰啲臣子啊，為咗討好皇帝啊，你中你依排中意依個多啲，咁、我就諗辦法，可唔可以令到佢成為下一任嘅主子？咁你已經搞咗咁多嘢出嚟，其實喂唔係淨係中國，包括中國嘅權力滲透到嘅地方，包括韓國嗰陣時都有咁樣嘅嘢。 係，所以呢啲係即係總之後宮咧，就係、是、一個朝代、一個國家嘅禍亂根源嘅其中一個嚟嘅， 即係慘，又關女人事。 又唔可以話關女人，其實都係男人自己衰。你好色，你搞咁多妃子嚟做乜啊？ 生仔嘛，喂，紫禁城裏面有道門啊，千英門啊嘛，後宮嗰邊啊，千英門就是、生一千個 B B 咁樣，要好多 B B。 係啦，咁就確保佢有子嗣咯，因為唔係個個都養得大噶嘛，係，亦都唔個個都聰明嘅。 但係問題係其實咧，你淨係皇親國戚啊之間嘅嗰種殺戮咧，係自古以來咧都不斷噶嘛。 係啊，你講自古以來啱講個康熙，冇佢幾乎係一個冇瑕疵嘅皇帝嘅本人，但佢猛年搞嗰個儲位之爭啊！係佢一生最大嘅痛苦嚟噶，亦都係同呢個巫蠱有關。 佢多仔女嘛，大佬五廿幾個。 係啊，但係佢咧，原來康熙咧個太子啊，係第二仔。 係 一生出嚟咧，個皇后就死咗啦。咁佢好愛錫呢個第二仔，加上佢係皇后生嘅，所以一生出嚟就立咗太子。 胤禔係嘛？ 胤啊。 胤。胤禔。係啊，胤禔。 咁咧，佢嘅皇長子咧，就一路咧就想踢走呢個太子，因為皇長太子冇咗，我就係皇長子啊嘛。咁咧就。後來被發現咧，原來啊，就向佢施巫術嘅詛咒。 哇，係咩啊？ 係就揭發咗，俾康熙揭發咗。 哎呀！ 康熙嬲起上嚟咧，啊，就立即啊，將呢個皇長子廢為庶人， 係 永遠不能夠平反。 Oh、 到雍正繼位，乾隆繼位之後咧。同佢好多啊！乾隆皇帝繼位之後，都好多幫雍正身邊嘅兄弟平反，甚至呢個胤禔啊都受到釋放啊，皇十四子都受釋放啊。但係皇長子係落過向當年嘅太子落詛咒咧，就永遠不得平反嘅。 但係嗰陣時嘅皇長子咧，都唔係好下場噶嘛，佢後來都繼承唔到噶。 繼承唔到，佢廢咗庶人咯，永遠幽禁咯。 啊， 永遠幽禁而死。其實不止呢兩個朝代，每一個朝代都有，宮廷入面嗰種 表面上正大光明，背後啊，哇，恐怖到不得了。 喂，你有大嘅權力同埋大嘅利益，就自然有咁多恐怖。但係因為點解無辜咁吸引呢？就因為咧係假手於人啊。第一，即係話，喂，我唔使自己去孭個叛亂嘅風險。嗱，簡單啲講。好簡單，就係、是、你唔俾人識穿，你乜事都冇，你明唔明啊？ 神秘啊嘛， 神秘啊嘛， 係 啊！喂，我謀反嘅話，我仲要擁兵自重啦，我仲要立架撐啦，係咪？而依啲咧係遮唔到噶嘛？喂，人要養嘅，我要俾錢嘅，而嗰個錢係每日一日三餐嘅，係嘛？仲要喂，我要養咁多咩食客三千，我要養佢哋噶嘛？係錢係日日消耗噶嘛？同埋仲有咧架撐咧，喂架撐我兵器庫，你以為冇人睇到㗎？係咪先？係 咯。 喂，擺邊啊？都透明嘅咩啲兵器？咁但係咧，喂。如果有一個巫師，一個巫女，佢要幾多少我俾佢啦？你明唔明？你要得幾多啫？比養比起你要養咁多嘅軍隊，少錢啦、 啊。少同埋安全。 安全。喂，如果大不了，你明唔明？我殺埋佢滅口啫嘛。 嗯。 係嘛？即係如果佢幫我落咗個蠱，而後來真係見效嘅時候，我咪懟冧佢咯。 嗯。 係嘛？佢唔見效，我仲可以繼續催谷佢。係。同埋你要記住，落得蠱嗰啲人咧，佢本身係有勢力嘅喎。個巫女亦都或者個巫師啦嚇，亦都係喺佢嘅淫威之下臣服嘅、哦，所以佢會覺得佢有 leverage on 依個巫師嘅、 嗯， 而依個巫師咧唔敢唔聽佢話嘅， 嗯， 而依一個代價係佢俾得起嘅，即係個銀子啊，當然俾人揭發咗係另一回事啦嚇、 嗯。 我講個鄰近地區嘅，就係咧韓國，亦都係依個嗰陣時啊，即係實行一個儒家思想啊。 嗯 就是韓國最後的王朝李氏王朝、 嗯、 當中有一個很出名的、三大禍水叫張熙殯、啊、張熙殯的故事其實是很引人入勝的因為他比他跟中國的、這個、武則天啊、 嗯、 那麼上下叮噹碼頭的很簡單你想像一下如果、啊我們說現在那個卡米拉查理斯王子的卡米拉、哦、如果卡米拉可以由平民升了上去重妃你不要當一夫一妻仔先你當是古代、OK? 嗯、 升了上重妃跟住可以逼到戴安娜退位、 嗯、 很嚴肅很 sweet 的戴安娜逼到戴安娜退位沒有瑕疵的戴安娜、OK? 跟住自己坐正做了皇后五年、嗯、跟住呢再俾皇帝廢翻佢落嚟，再請翻戴安娜做翻皇后，即係你諗下佢成個人生咧，佢係好多姿多彩嘅。依、這個張熙殯嗱，簡單啲講係點樣樣咧，就係、是、佢當年係詛咒皇后的，而且佢係詛咒皇后喺咩時候咧？就係喺佢自己做咗五年皇后之後， 嗯， 俾個皇帝踢翻佢落去， 嗯， 你做翻貴妃啦咁樣，嗰陣時叫熙殯啦嚇 ，OK， 因為點解佢唔能夠叫妃咧？因為中國有妃嘛。那時的韓國呢是中國的附庸國、 嗯、 所以呢他們不能夠叫太子只能叫世子、 嗯、 那世子就只是笨而已世子笨那呢他將來他做了皇帝世子就太子啦、OK? 即是 儲君啦後來他做了之後呢他的夫人呢原配都是笨而已、 嗯 OK? 那笨啊跟著就有這個不同的譬如屬縣的屬緩即是以前好像是唐朝的制度 佢 近似、那 個、近似，好似係明朝嚟，我唔一時唔記得咗。 哦、oh, ，OK OK。 佢李氏朝鮮係比較近似明朝嗰個。 啲衫都似喎。 啲衫都似嘅。 係，咁跟住嗰陣時咧，就係佢落咗嗰陣時嘅仁顯皇后。仁顯皇后咧喺韓國歷史上面咧係出名係嚴肅嘅，即係冇妒忌心嘅，呢樣好違反人性。咩叫冇妒忌心啫？大佬，你老公搞緊第二個女人，你點會冇妒忌心啫？係咪？咁但係啊，就係話佢咧包容啊、大體啊。佢、嗯、雖然生唔出子女，冇啊，乜都冇生過出嚟啊。OK， 咁但係咧，大家就將所有嘅集中力就覺得喺呢個張熙殯唔好，因為張熙殯咧實在太過迷惑個皇帝啦咁樣。咁張熙殯其實本身咧，如果你再睇翻落去咧，佢都好慘嘅。佢點樣好慘呢？就係佢係一個政治嘅工具嚟嘅。嗰陣時兩派咧嘅鬥爭係啦，喺宮廷裡面又係咁啦。中國式政治啊嘛，雖然係韓國，但又係嗰套 system 嚟噶嘛。 移咗落去， 移咗落去啦嚇。第二個國家按演重演咁樣啦。咁個太后同埋個太皇太后咧，即係個皇帝個老母同埋皇帝個阿嫲咧就唔妥嘅婆媳關係啊，OK唔妥嘅。咁咧。 個皇后咧就係個阿媽揀嘅，仁顯皇后，所以個皇帝咪唔中意咯。你先唔講話你靚唔靚女先啦，你明唔明啊？我總之我唔中意你，你我老母揀咯，好簡單嚇。即係依種誒點講啊？以前的阿媽阿爸的那種 arrange marriage 我哋叫做嚇，往往都是你咪侍奉家姑咯， 係啊， 你咪生仔咯，冇愛情嘅。佢個角色就是主持嗰個家務嚇。你普通人咧，庶民屋企就主操持家務啊，生兒育女啊，同埋照顧家姑。你要愛嘅咧，要錫嘅咧，要有愛情嘅就係妾噶啦嘛。咁皇帝一樣嘅，就係佢哋揀咗個家世好好嘅。個媽揀咗就係仁顯皇后，咁但係個嫲咧就知道咧有一個好靚嘅女仔，就是、張熙嫔，後來張熙嫔即係嗰陣時叫張玉貞，佢本名、就將佢立咗入宮， 哦、 就擺喺自己嘅宮殿裏面做近身侍女。 嗯、 喂，梗係擺近身侍女啦，因為阿孫仔會嚟探佢噶嘛，孫仔嚟探佢咪會及到咯，係咪？一及到咁咪，哎，我出去先咁樣，咁你哋咪出事咯，係咪？最好搞出人命添咁樣。咁咧就用呢個方法，就希望咧能夠爭寵啊，就將個 attention 咧，因為你後宮皇后之首啊嘛，就已經俾佢個死人心抱咧搞掂咗啦咁樣。咁佢點樣樣咧？佢一個老太婆，佢又想穩定自己嘅權力啊，喺個皇宮裡面，佢咪整個靚妹出嚟咯咁樣。咁個靚妹果然啊嚇，阿孫仔一嚟到，果然就係、是、如阿嫲所料，及中咗。我出去先搞。冇出人命，不過好錫好中意，哇！兩個好愛，愛到咧阿心抱，即係當朝太后知道啦。當朝太后覺得你真係有冇搞錯，大佬，我幫你揀個老婆嚇、身家清白又賢淑又大體，你居然咧要人哋咧獨守空圍，我啲貓好生性，突然之間好生猛。咁咧，你而家就真係寵幸一個宮女。喂，你咁樣寵幸法遲早有嘅喎，係咪？佢、有咗，你將佢立咗做妃嫔後宮啊，嚇、拆封咗佢，咁點啊？你明唔明啊？咁咪直接威脅到我揀嘅人咯，係咪？咁到時太皇太后即係我奶奶，我最憎嗰、那個，佢咪有地位咯？咁佢唔俾件事得逞啊嘛？咁太后咧就將呢一個張熙嫔咧，嗰陣時嘅張玉貞趕出宮外， 哦， 趕到出邊。喂，你講咗出去就翻唔到嚟啦嘛？點翻嚟啫？係咪？你喺出邊，我點知你發生咩事啊？同埋你出咗去就冇人保護到你啦嘛？我揾人懟冧你咪得咯？係咪？但係咧，你真係細估唔到，皇阿太后一死，個皇帝接咗佢翻嚟。六年都念念不忘。喂，真愛啦！呢啲係咪？ 真愛咪類似啊，唐太宗死咗之後，啊趕將武則天呢扎後宮趕咗去錦葉寺出家啊，跟住佢個仔咧，阿李治就接翻佢翻嚟咁樣。 哎呀，呢啲咪真愛？ 真愛，真愛同埋賢賢淑係兩回事嚟㗎。係， 真愛唔使賢淑都得嘅。係、 okay? 啊， 我成日見到啲好唔真、好唔賢淑嘅女人咧，個老公好愛佢嘅，有時你咁咧，佢接咗佢翻嚟之後咧，就拆封啦，一路拆封。而呢個女人咧喺宮外呢六年咧係受盡委屈嘅。據聞啊嚇，我嘅史即係野史上面就講咧，就話喺六年佢受盡委屈，而因為咁樣樣咧，佢就立心要翻去。咁、當然咧，亦都有太皇太后嘅勢力咧暗中保護佢，同埋一啲所謂嘅宗親啊，即係嗰啲皇阿叔啊嗰一紮咧嚇，叫東平君一路喺度暗中照顧佢，同埋不停喺皇帝面前提下佢啊嗰啲咧嚇 ，make sure 咧嗰個藕斷絲連能夠繼續啦嚇。接咗翻嚟之後咧，拆封佢就用好多嘅政治手段咧，去培植佢自己嘅人。張熙嫔。咁後來咧，佢生咗嗰陣時咧，叔中唯一個仔。喂，咁但係皇后係第二個嚟嘅喎，個仔係妃嫔所生，咁 supposedly 佢唔應該繼承嘅喎，因為佢庶生啊嘛，佢唔係嫡生，佢庶生啊嘛。咁唯有點啊？唯有廢咗個皇后咯，唯皇后無後喎、啊，佢生唔到喎，而依個妃嫔生到喎、啊，而嗰個妃嫔嗰陣時，張熙嫔已經係僅次於皇后噶啦，即係一人之下噶啦，順勢就將皇后移除俾張熙嫔上去，咁佢個仔咪變咗皇后個仔咯，咁咪變咗世子咯。但係咧，佢上去之後咧，男人衰啦，其實你講得啱噶。 就是點咧？當佢自己最中意嘅女人嘅重姬成為咗皇后之後咧，一去到嗰個位置就瀨嘢啦。個皇帝就可以中意其他人啦， 係 貴人啊咩啊常在即係嗰啲啦， 正常噶。做咗皇后你就多咗個身份唔同咗，你就多咗好多嘢，武儀天下乜乜物物，冇咁好玩噶嘛。 係啊， 男人個心好野性嘅好多時。 係啊，妻不如妾啊嘛，係咪？你而家妾變咗妻你唔好玩噶啦嘛。咁佢咪搞第二啲咯？搞第二啲嘅時候咧，哇嬲到爆啊！因為你好搞唔搞，你搞個洗衣妹喎嗰陣時。洗衫房啊， 哦、 一個工人啊，佢皇帝搞咗佢，佢仲要有咗喎、啊，哇嬲到爆炸！跟住咧，後來佢仲要 find out 到，原來呢個洗衣妹咧係以前嘅仁顯皇后，即係俾佢逼咗走咗嗰、那個啊，係、 嗯、 宮外嗰個咧嘅人嚟嘅。 哦， 咁我就驚死啦！你咁樣落去，你陣間講多句多幾個枕頭撞，佢接翻佢翻嚟咁點啊？咁跟住咪即係。用呢個酷刑啦，對呢個女仔戴住肚啊 ，OK， 對佢施展用誒呢個酷刑啦。咁皇帝覺得哇唔得喎，你以前未做皇后嘅時候唔係咁嘅，你而家可能變曬啦嚇。跟住加上嗰陣時嘅政治壓力咧，大家都要求接翻舊嘅仁顯皇后翻嚟。 嗯， 咁佢咪因為咁樣而失勢咯？佢失勢咗之後，喂大佬，以前我係皇后，我做咗五年皇后喎，而家你居然要我屈居人下？他受不了委屈，他就在自己的宫殿呢后面搭了间房，请了个巫女日日诅咒仁显皇后死。他一心以为仁显皇后只要一死他就一定会做得回，谁知道东窗事发、 啊、 跟着就被人刺死、 嗯、 In the end 仁显皇后是死了但他自己也死了、 嗯、 居然就是洗衫婆那个女人洗衫那个呢成为了下一个太后，因为他的仔真的成為了下一個皇帝、 啊、 命運記是很難講的。 還有呢我自己感覺到、 嗯 用巫蠱害人、 嗯、 很多時候都是沒什麼好下場，即使你一時間成功、 嗯、 但是幫助你的某股力量呢是不會白白幫你的。我們舉回剛才你說陳乜聰啦、嗯、我那時候看到他說這麼奇怪，挖個窿大大個窿，佢係咪擲住啲公仔？我聽落我都心寒。你喺啲公仔嗰度有冇做過啲咩手腳先？ 嗯， 會唔會係咪純粹話？我好玩，我哋就埋啲公仔喺度挖個窿，用啲咁大座嘅大廈挖住擲落去咧。跟住啲人又喺度問：啊，一個孖邊咁有錢、咁醒嘅，好醒噶啦，照計點會咁容易就俾你控制咗？嚇、啊，你話乜就乜，仲俾咁多錢你咧？ 係、嗯， 係嘛？到頭來，啊，這個一個咧就咁快就去咗啦、 嗯， 另一個咧就坐監。啊，有陣時諗落，其實好多時呢啲嘢咧，你借用太多呢啲力量咧，到頭來一樣係，無論你得唔得到你想要嘅結果都好。 嗯。 啊，你贏咗官司，呢、這個另一邊咧幫你嗰個咧又攞咗大筆錢。 係。 但到頭來啲火咧一樣燒翻落你哋嗰度。 哇！你以為咧就即係家家户户啦、啊、嚇？都得益啦，係嘛？佢、 嗯、 啊贏咗官司，跟住另一邊商咧就賺到盆滿缽滿、嗯，一家便宜兩家著啦。咁但係 in the end 一個坐咗監，一個就早逝。 一個早逝，仲早逝過佢家公添。 係， 人人以為佢家公差唔多100歲啦，啊拖到官司拖到佢去世都你就搞掂啦。點知原來佢仲早逝過佢，贏咗官司之後就死 啦，好快死添啊！ 係啊。 是啊、 你可以怎麼解釋呢？ 還有他是早的，因為呢那些60鬆一點歲而已。 是啊，60鬆、啊、不算短，不算長命， 不算長，是啊， 就是有很多借助某些力量而是得到的東西就真的不要亂來。我聽過一個故事呢、是真的有人說的，那他呢就很想有兒子、 嗯、 但是呢就跟他老婆一直都生不到，那就有他的朋友介紹他去印尼、 嗯、 去拜一個神像，他說那個神像好像有一個象鼻的、啊、應該可能是印度教那類的，但不是伊斯蘭、嗯、就是說、要生仔、但是生仔要許願、 嗯嗯 許什麼願呢？六世來的生了個仔，我給個仔你咯。結果沒多久他老婆真的生了個仔、啊、不過他沒有去還願、 嗯、怎樣給個仔他呢？ 他可能完全沒有想過，他没想过，总之我只是很希望生，很希望生。 嗯、 结果呢他还愿之后，他没有还愿，没有还愿了， 就有啲力量嚟同佢講：你啊，許咗願之後唔好口齒。而家我唔單止要你個仔，你老婆我都要埋。最後咧，仔乸一齊冇咗，啊，因為有啲事令佢兩個一齊死咗。咁啊，所以咧就 但係依樣嘢咧，男人通常就好介意個仔冇咗，但通常唔介意個老婆冇咗。 老婆可以娶過啊嘛。 因為咧，你有冇發覺咧，即係張子強又好啊，邊個都好咧，即係嗰啲出名嘅綁架犯咧，永遠係綁長子啊，嚇綁個仔啊，唔長子都好，總之係仔啦。佢唔會綁老婆嘅，因為綁老婆咧，驚個人唔熟翻。即管撕票， 系啊，即系惊嗰个唔系得宠嗰、那个 啊， 因为有钱佬可能好多个噶嘛。 系啊，喂，老婆死咗最好啊，大佬咁样可以娶嗰个。啲男人嘅呢个所谓嘅三宝系升官发财、死老婆啊嘛，有冇听过啊？系啊， 同埋咁有钱嘅咧，好多时系即系娶个贤行淑德嘅咧，帮佢管住头家， 嗯， 啊，管住个啲仔女啊咁样。喺外面咧，我又另外揾啲啊真爱又好咩都好，好玩好多噶。你講起皇室個玩嘢，乾隆皇帝都係啦，點知洗衣婆咧？下江南有好多時係乘機去揾歌妓溝女噶嘛，宮廷入面太多規矩唔好玩，行兩步路啲宮女都要講規講矩，跟住佢揾佢個女婿，揾個女婿話幫我揾幾個歌妓上船啦，乜乜乜，後屘東窗事發俾個皇后見到啊！呢啲傳說啦嚇，好多乾隆皇帝好傳說。 你講嚟聽下。 皇帝嘅皇后梗係激到爆炸啦，就成日同呢個乾隆皇帝嘈，嘈到最後咧，夫妻反目，就皇后自斷自己斷髮，結髮夫妻嘛，結髮夫妻而自己斷髮呢件真事，斷髮嘅意思咧，即係話我同你因斷而冇離婚啦，因為皇后 冇得離啊。 係啊，影響之事太大啦，咁樣樣。 咁 我覺得呢啲雖然係野史，但我傳聞我係比較相信的，因為以乾隆皇帝呢個人成日落江，江南啲女仔係靚好多啊。咁啊，另外講起鼓啦，除咗我哋嗰啲材料啊，除咗我哋 蟲蟲 頭先毒蟲啊、毒蛇等等呢啲毒物啊呢啲之外咧，仲有一啲咒語我哋唔識啦，仲有一啲我聽過比較特別嘅咧，就係、是、個屍油啊。 系， 我哋講山仔啊，你都聽過啊， 識添啊， 啊識添啊，你未做過，你未攞過啊， 冇， 即係一個巫師咁樣樣係嘛，即係揾一啲未生仔之前就已經去世嘅大肚婆， 係 嘛，跟住又 一屍兩命啊，簡單啲講， 念念有詞，然之後咧就個嗰、那個死咗嘅大肚婆咧係會趌起嘅。然之後咧，佢就攞啲器皿嚇，攞啲蠟燭啊，或者燈啊咁樣 燒佢下巴， 燒佢下巴，跟住咧就會喺佢啲鼻啊、口啊等等地方咧流出一啲屍油出嚟。佢收集咗啲屍油咧，就成為一種非常珍貴嘅巫術材料啊！有冇其他補充啊？ 唉，有， 但係諗起嚟 有得補充， 不寒而慄點啊？ 其實咧，泰國咧，而家所有好多嗰啲佛牌啦，let me 補充下，我記technically 咧，佢哋唔係佛牌嚟嘅，OK。咁咧，因為咧嗱，佛牌嘅開始係點樣嚟嘅咧？個由來咧就係啲寺廟咧，因為出家人佢有戒律啊嘛，佢唔能夠賺錢，但係咧佢個寺廟係要維系噶嘛，大佬啊，裡面又係講緊你閒閒地啊幾十人，中等 size 幾百人， 燈油火蠟啊， 係啦，喂，隨時過千人嘅大啲嗰啲寺廟，咁唔使食咩係咪先？人哋一日三餐都要食㗎，咁又唔係咁多人咧，OK？因為而家末法時代啦，OK？就真係供奉寺廟㗎嘛，供奉出家人噶嘛，咁我哋要谂办法筹期啦。简单啲讲，钱从何来呢？咁样，咁啊谂到啊，不如我哋整啲细嘅佛像啊，随身嘅，俾啲人带嘅，咁样样，咁容易流通。因为点解呢？如果你整一尊大嘅咧，佢屋企已经有噶啦嘛，你明唔明啊？咁同埋你屋大嘅，你屋企可能一尊就已经够噶啦嘛。但系细细个嘅咧，你可以带好多个啊嘛。咁所以咧，佢就整啲细噶啦。咁樣，咁呢個係個開始，就係、是、幫助寺廟維系佢嘅經費嘅。咁但後來咧，喂一啲巫師啦，我哋叫做即係泰文叫阿讚啊，嚇。咁有白衣阿讚同埋黑衣阿讚嘅，即係白衣咧就係佢用正當所謂嘅正當巫術，黑衣阿讚咧就是、黑巫術啦，好簡單啦，估到啦，係咪？咁咧佢哋就照版主碗，係啦，你整佛像咩？真係釋迦牟尼佛啊嗰啲啦，係嘛？整佛像咩？係，我就整第二啲，我就整唔同嘅呢個奇怪嘅鬼神啊！ 整鬼神，包括可能是他自己 friend 嗰個鬼神，可能他自己有一個所謂的帶領咧，帶領即係鬼啦，簡單啲講 ，OK， 女帶領、男帶領，即係女鬼、男鬼咧，就擺喺度，咁咧就供奉噶啦，跟住咧就用佢嗰啲骨灰啊，係啦，跟住咧去撈埋一大烹嘅泥咧，跟住猜完一炸之後咧，你每個人就係請，跟住咧佢有個咒，因為佢個咒係攞嚟 control 佢噶嘛，嗰只鬼啊，佢同只鬼溝通，佢叫只鬼做嘢，佢就念佢個咒嘅，即係你老細嗌你咁樣啦嚇 ，OK， boss 嗌你，咁佢就將嗰個咒俾埋嗰啲人，咁啊陰公啦，嗰只鬼咧即係慘死咗，都俾人奴役，即係生前做唔夠啊，死完仲要再做，就俾嗰堆所有請咗嗰個牌嘅人去奴役咯。因为任何人念他的咒呢，就好像这个孙悟空被、啊、这个唐三藏一念紧箍咒，就哎呀哎呀，他即刻要到，即刻要帮你做事这样。那这个呢，但是你要明白，如果你不是揸住他的所谓身体一部分的话，他真的可以睬你都傻的、是吧？你想想，喂，一个咒那我通街派都得啦，我摆上 Facebook、Internet， 人都见到啦、这样。那我怎么认你呢？就因为你揸住他的事。正如我哋誒偉大嘅議員有好多咧巨文咧，都係俾人揸住啲嘢嘅，咁、所以咧就哇，等於念咒咁樣樣，係、嘛？西環一出聲叫你投乜你就投乜，叫你講乜你就講乜，因為佢念咒啊嘛，因為佢有嘢喺佢手上邊嘛。咁、但係咧，我哋啲偉大嘅議員咧，佢哋俾人揸住嗰啲咯，可能有啲冇著衫嘅相啊、片啊嗰啲啦嚇，係啦，或者銀行户口記錄啊嗰啲啦。但是呢一班很慘的鬼鬼呢，他們被人拿著的就是骨灰啊、屍油啊、未必是骨，可能骨頭添啊、頭蓋骨啊這樣、這些這部分、或者是乾屍、乾屍就是簡稱碌骨、真的叫碌骨的，是的，尤其猛的呢就是 BB、 這個 是的，我見過的，我見過， 是不是俗稱叫養鬼仔？ 哦，養鬼仔好多 concept 嘅，道教都有嘅，道教叫扭靈童噶嘛。 講講 B B 先。 係啊，係啦，咁你講話泰國嗰種養鬼仔咧，本身其實唔係好嘅嘢嚟嘅，係好嘅。 英靈啊嘛， 英靈係因為太多人落咗 B B 嘛，太多人墮胎唔要小朋友，咁咧啲小朋友咧，啲鬼魂咧就通街飄，好慘。細細個咁佢又唔識保護自己，又俾啲大鬼恰。即好似你想象下，你喺一個黑社會嘅球場裏面踢波咁樣咯，嚇嗰啲鬼就係咁啦，啲 B B， 咁咧就有啲真係出家人，咁咧就話不如你哋住入嚟啦，住入嚟寺廟度啦 ，OK， 我保護你哋啦咁樣。 俾佢哋有個落腳嘅地方。 係啦，有香火啦，有落腳嘅地方，唔使俾啲鬼恰咁樣。咁咧後來咧好多住咗入嚟之後咧，咁咧嗰個。出家人咧，那個和尚咧就整咗一個個公仔俾佢哋住入去啊。OK， 咁後來有啲善信咧就嚟咧，就同師傅講話啊，師傅啊，我咧做生意又好困難啊，我呢樣又好困難，嗰樣好困難咧。師傅就話啊，你帶翻去啦，咁樣你好好對佢啦，當佢事如己出，即係佢親生小朋友咁樣樣，佢會幫你嘅咁樣。因為畢竟咧，鬼神係有神通噶嘛。OK， 佢的而且確係可以做到一啲人做唔到嘅嘢噶嘛。如果你信的話 ，OK。咁咧就哇好勁啦咁樣，咁係咩情況之下大家會信咧？咁就據聞咧，依一個師傅咧，佢整咗第一批，咁嗰陣時咧啲寺廟，泰國啲寺廟咧都係木嘅，同埋佢哋唔係喺石屎地嘅，佢哋係凌空嘅架空嘅嚇，因為驚水浸啊嘛，驚蛇蟲鼠蟻，同埋下邊可能會養啲牲畜啊咁樣嘅咩，咁咧啲地板咧一路行咗一路凹嘅，咁個據聞咧嗰陣時咧就有皇室成員啦，有記者在場。咁咧就擺曬嗰啲所謂古曼童啦 ，OK， 即係金童子咧叫做擺曬喺地下度。咁咧但係咧啲人行嚟行去咧就全部冧曬。咁咧但係時間到咯喎，咁樣咁冇時間逐個逐個整翻起身啦，一幾廿個成百個。呢、這個時候嗰位師傅咧就念一念咒，得咁樣念完咧，全部壓翻起身。 哦， 啊傳說啊，話好多人見過嘅嚇，全部即刻起翻身咁樣。咁咧啲人就覺得哇好勁啊，咁樣爭相請啦。爭相請翻去啦，咁樣。咁但係後來咧，又係啦，嗰啲白衣嘅師傅啦、黑衣嘅師傅，即係巫師啦，就將佢哋咧用第啲方法去製造啦。 哦， 係啦。如果你真係出家人做嗰啲咧，所謂嘅古曼童咧，就唔會有骨灰啊、屍油啊、 骨頭啊嗰啲嘅，但係啲阿贊助嗰啲咧，啲巫師咧，尤其黑衣嗰啲咧，黑巫術嗰啲咧，就越恐怖越勁嘅。 係， 佢要勁啊嘛，佢要你有反應咩？你最好見到添啊。 嗯， 係啊。 我聽過養鬼仔咧，好似係要有啲嘢去餵養佢。最恐怖我聽過一種係要用自己嘅血滴落去。 泰國那些不行的，泰國那些他講到明不行的，是即是如果你滴血呢，他會有反效果，會反噬，但是道家的柳靈童就是喂血 的,、 哦、 的，而最恐怖你聽過最殘忍的那些就是他會用一種我們叫陰陽水，沒有根的水，即是天雨滴下來、未碰到地，或者露水這樣，即是一個 combination， 陰陽有兩種的嘛，跟住呢組合了之後呢，就用那些水呢在門楣上面，即是門框呢畫個符、大肚婆一走過呢，她就流產、是的，死了這樣、難產，難產死，跟住呢那個師傅呢就會一路跟蹤的嘛，因為她寫了就是博個大肚婆難產、跟住她就知道她撞邊，跟住呢就生死呢就去挖佢個墳，挖佢個墳一滴屍油。不過呢，你以為我講呢啲恐怖咩？我話俾你聽，更恐怖，你知唔知係咩？係大陸呢鄰近地區啊，嗰啲喪葬業者呢，將人類嘅屍體嘅屍油呢賣返俾餐飲業啊。 哦，聽過啦。 斷正過㗎，by the way， 我唔係危言聳聽㗎。 他這些又不是什麼巫術，但是純粹呢就覺得有錢賺，什麼都亂來， 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嘛。 啊，這些真是真的，這個呢就古代都有的，它叫做道子河車，子河車就是 胎盤 嘛，本來生了出來就沒事了，但是道子河車呢那時候就有些特別恐怖的人呢，就覺得直接由孕婦嗰個肚劏出嚟，先至叫新鮮同埋藥力最好啊！咁啊，估唔到而家咧就比以前仲恐怖，因為而家墮胎嘅人越嚟越更加多。咁啊，加埋以前都仲有道德規範啦，而家成個社會就冇咗嗰個道德規範。咁咧上面其實話無神論啦，黨員入黨要宣誓係無神論啦，乜乜乜乜，但係咧就做所有怪力亂神嘅嘢都出曬嚟噶啊！即係據聞好多高官咧，自己又擺好多古靈精怪嘅陣法，唔係普通嘅風水陣。 你知唔知道咧？最多古曼童啊，或者鬼仔啦，即係我哋將正嘅邪嘅全部歸埋一類啦。OK， 最多嘅就係中國。中國咧係好唔記得粗略估計咧，係過千萬嘅有。嘅古曼童， 呢個係有人估計過， 係有人估計過，因為泰國出口噶嘛， 哦， 有數字噶，大佬啊， 泰國出口去中國，加埋啲中國遊客喺度買， 係啦， 等等， 係啦，咁咧，但係咧，佢哋並唔係咧當做功德嘅，因為我都話佢本身嘅理念咧，係你俾嗰個巫醫嘅孤魂咧，有個棲息之所咧，咁咧係做功德做好事，咁你做好事嘅，做得好得做得多嘅，咁你嘅命運自然會改變嘅，咁樣，咁但係咧，佢哋唔係咁。他們就說我要猛猛猛猛猛猛，所以就猛到說那些黑衣的巫師啊，又越整越勁。我見過完整一個碌葛的， 哇， 整個 BB 可能是講緊八個禮拜大啦，即是兩個月大啦，跟住呢流產出來呢，最好的重要呢不經產道，你剛才講的那件事，即不是順即生出來的，是打開個肚拿出來的， 哇， 咁你諗下兩個禮拜，唔係兩個月大嘅 BB 點樣會劏肚攞佢出嚟咧？就係個阿媽死埋啊嘛，你明唔明啊？一屍兩命啊嘛，咁就係母子靈啊嘛，叫做咁母子靈就我 buy one get one free 咁樣，咁我就好勁啦。咁個 BB 咧就被封肝嘅，我見過好多。 嗰個母親係被殺定係被殺定係自然死 ？Well， 我哋真係好難估嘅。咁咧，有啲就話係吊頸嘅，即係譬如話俾個男朋友拋棄，個老公走去揾女人，係啦，拋妻棄子，跟住個媽咪睇唔開，就連埋個仔一齊吊頸。 呢個怨氣都勁㗎喎！呢一種自殺死法嘅怨氣好勁，我聽講。 跟住咧就或者浸死 ，whatever reason， 總之咧就。一屍兩命咁樣，咁個媽因為個屍體太大咧，就冇辦法製成碌葛啦。但係 B B 個製成碌葛，細細乾爭爭咁樣一嚿咁樣嘅。我淨識一個泰國，一個中國啊， 中國男仔廿幾歲嘅啫，佢有一對龍鳳胎。 哦，喺泰國買嘅。 喺泰國係啦，跟住佢話好勁嘅，佢話咧佢沖涼都覺得有人企喺度望住佢。佢咁樣解釋俾我聽。 啊，佢又唔喺中國買，中國出產唔到。就是、做假啊，驚驚連呢啲，連呢啲都假埋， 馬騮扮人咁樣點啊，大佬！ 啊，連呢啲都假埋啊！不過咁佢即係中國其實都真係做唔到呢啲嘢，因為自從共產黨嚟咗之後咧，好多呢啲嘢產得好犀利。佢正嘅又產，邪嘅又產，黑嘅產，白嘅產，產到真係乜都冇。 阿楊，但我話俾你聽啊，如果你想咧落人降頭，即係唔係話你啦嚇 ？OK，、嗯、想淘寶就有噶啦，你知唔知啊？嗯，淘寶咧打情降啊，依啲咧巫術啊、巫蠱啊，好多噶。話就話無神論啫，但只要係牽涉依一個咧、嗯、金錢利益嘅話咧，誒 OK OK OK， 唔打壓唔打壓。 上面而家好多高官俾人清算嘅時候咧，發覺屋企又有啲古靈精怪、啲祭壇咁樣，冇話咩無神論噶啦。而家佢完全冇曬信仰啊！ 算咩世啊？ 冇嘅，完全冇信仰啊！你頭先講嘅情降咧，我都聽過，就真係落完之後咧，無論個女仔、個男嘅對個女落降，或者女嘅對男落降，都令對方對自己死心塌地，係咪真係得嘅咧？呢啲 唉，嗱我。識有一個人啦 ，OK， 咁咧佢俾人落咗咧，佢就係去南洋地區成日出差，咁、咧出差咧後來俾老婆發現咗咧，老婆就發爛渣，就話你再去同你離婚，帶埋仔女走咁樣，咁、那個男嘅唉有小朋友啊嘛，咁啊梗係唔係驚個老婆啦，係咪？礙於唔想冇咗小朋友咧，就真係冇再翻去，咁後來咧就病啦、一路病到咧醫即係醫病咧散盡家財。 嗯， 同埋咧好得意嘅，我發覺嗰個咧，嗰個人我識嘅，佢係咧有依一個地域限制嘅，即係譬如佢落咗嗰個巫術咧，佢喺佢屋企範圍會出事。 哦， 佢對住佢老婆會出事，嗯、但係佢離開屋企，譬如去咗醫院，佢就冇事。 哦， 好奇怪， 即係要揾唔到咩病嘅喎？如果咁 揾唔 到，去到醫院揾唔到， 醫生直情問，醫生直情後來咧懷疑佢係咪精神病。 哦， 係啦，跟住咧後來咧就係又用翻依一啲方法。就是、去翻印尼啊， 解降 去解降係啦，唔係揾翻當事人喎，揾第二啲師傅同佢鬥法， 係 即係拍戲咁樣樣去同佢解降嘅。 都係要法力起碼要高過原先嗰個先得喎。 係 啊，如果唔係瓜得嘅喎，真係 好恐怖啊！瓜得同埋， 另外我又聽講娛樂圈有一種鑽石降，令自己咧啲女星又好咩啊，驚自己唔夠紅或者想紅啲咁啊，落一種所謂鑽石降，令自己。sharp 啲啊，咁啊改下星運咁樣樣，我又聽過，但係得唔得我就唔知啦。但係總之， 咁我哋主持人使唔使落一個俾自己？ 哇！唔好搞我。總之 咧，嗱 我總之我都係回講翻頭先嗰樣就係、是、你揾呢啲咧，呢啲都係有一種唔知乜嘢力量喺度做緊嘅、嗯，我哋科學解釋唔到，但係唔會白白幫你咁。 其實你要知道咧，首先就係個前提係。科學解釋唔到啊嘛，阿楊所講嘅就話，如果你唔信嗱，最恐怖係咩呢？就係、是、話，我覺得啊，你無神論都 OK， 但如果你係科學即係、就是、為本啊，乜嘢都 OK， 你覺得科學解釋唔到就唔存在呢個完全嘅否定主義咧，就冇得講啊！即係依一集你聽完之後覺得屌咁樣嘅嚇，宗教又係咁樣咁咧，但係咧佢嗰個點講啊？即係佢恐怖嘅地方就係、是，如果你要我去解釋咧。我就話俾你聽，係借助鬼神嘅力量。 係， 但係鬼神並唔係你世人嘅金錢能夠滿足到佢，佢唔係要金錢、嗯。你要知道控制佢嘅巫師，即係掌握依一門學問嘅人要錢啫。但係鬼神唔係要錢噶嘛。 係啊， 鬼神要啲咩咧？咁樣你就直接問唔到佢喎。 好睇佢想要啲咩咯？好似佢要你個仔。你唔知㗎，你順口開河，你咪大鑊咯。 嗯、 所以你如果係要即係搞呢啲嘢嘅時候咧，你真係咧啊，要諗清楚。 嗯， 啊、最好唔係最好，因為你一定唔好去接觸佢店啦。始終係你要付出一個好大嘅代價嘅，無論係成與敗，佢總之幫得你，你就要回報翻咁樣樣嘅嘢。 唉，但係好多人咧，佢、去到嗰個位咧，佢好 desperate 嘅時候咧， 嗯， 佢係。佢只能睇到眼前依一關，我要過。嗱、 嗯， 自殺嘅人一樣啫嘛，佢就喺過唔到眼前依一關，佢、就走去自首咯。但係其實點會過唔到啫？ 係咯， 冇嘢過唔到， 冇嘢過唔到㗎，係咪？錢啊、感情啊等等，係咪？好多時都係身外物啫，係嘛？咁你如果你係真係用一啲咁旁門左道甚至邪術嗰啲嚟到幫自己過關啊、轉運咧，未來你下場都會相當之陰功㗎。 但係咧，我頭先你講個鑽石降咧，我想講咧，你知唔知道咧？我即係成日見親探長，我都嘲笑佢，因為佢好當年佢好迷戀嘅一個，佢覺得好正嘅一個網台女主持我又講，但係好，但係真係好多人都覺得佢好正嘅個女。